无量寿经精华，净空法师主讲，1996年，达拉斯秋季佛七嘅开示。以下系广东话翻译，第三。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呢一句亦系喺我哋日常生活中、工作之中，以至应酬中时常遇到嘅魔。就是折磨令到我们生烦恼的这些事都称为魔。冤即是冤家，哪些是冤家呢？十恶冤家。十善道的反面就是十恶，身造杀盗淫，口两舌恶口妄言耳语，二就贪嗔痴。佛话俾我哋听，呢啲系冤家，用乜嘢方法嚟降伏呢？要用定，用慧。呢、这个定慧。正如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不着相是慧，不动心是定。我们用这两种方法去远离一切魔怨。常以法音各诸世间，呢句是三福最后的一句，劝进行者，对未曾学佛的人要介绍他学佛，已经学佛的人我们要帮助他正解正行。那就是常以法音，如法之音，如理之说，即是如理如法，就能够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他们觉悟。第五，洗初教污，显明清白，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染污。我们现在不止环境有严重的染污，心理亦受到严重的染污。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染污，被烦恼污染，被知见污染。知见不是好嘢啊！佛在《楞严经》上讲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即是说无明在哪里来？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知见，所以就产生了无明。所以《般若心经》是世尊22年所说的《般若经》的总结论，归结到最后一句话是无智亦无德。无智是真智，无德是无所不得。所以学佛修道和世间的求学完全不同。世间人 是要求知，要求知道得越多越好，这个是世法。佛法和修道呢，是你的知见越少越好，少到完全没有知见了，你就成佛了。若果你还有知，你决定未曾成佛。这个不只说究竟圆满佛未有成就，分正佛你亦未成就。分正佛是原教初住佛，原初住菩萨他已经证得无智亦无德，他才能够入这个境界。所以有知啊，我们求知这个欲望这个心啊，好弊的，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大障碍。障碍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污染了我们的清净心，污染了我们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即是心理的污染、精神的污染、思想的污染、见解的污染，这些冚唪唥都是弊的，我们要将它洗干净。用什么方法洗呢？仲是用定位，最重要的是定，从定里面洗一切污染。定开智慧之后，个污染自然就洗干净，个习气就自然洗干净，显明清白，清白就自性是清净心，就会显示出来了。即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。第六条，心常帝住道世之道，这句非常重要。我们周时讲学佛要存什么的心呢？佛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帝住就是常存的意思，帝是真实，住是安住，心里面将其他通通放下，只有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了生死出三界，这个世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十法界。怎样能够渡过六道十八界呢？我们的愿望若果定在这里，前途就一片光明，决定不会迷失方向。为什么呢？你果然能够帝住道世之道啊，这个道是理论和方法，自自然然就能够体魄，就能够放下，这个是自己修行正果的原则。下面一条呢，是帮助别人，菩萨道是要自行化他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第六条呢是上求佛道，第七条呢就是下化众生。为诸树类，这个树类呢就是一切众生，作不请之友，友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善友，一般所讲的善知识。佛法是师道，师道是很尊严的，所谓子闻黎学，未闻往教，你要去学 就要求學，要去老師嗰度求教嘅，冇話個老師自己走嚟啊，自己話要嚟教你嘅。世法佛佛法都冇咁嘅道理，所以師道要尊嚴，要尊師重道，先至能夠學到嘢。但係一般芸芸眾生，幾個人知得到師道呢？知道尊師重道呢？唔知道尊師重道，咁唔係好可憐咩？所以佛就要教佢啦。佛有方便法，佛教呢啲菩薩，菩薩同眾生身份係平等嘅。菩薩係佛嘅學生，眾生亦係佛嘅學生，我哋同菩薩嘅地位係平等嘅。菩薩係我哋嘅學長，學長同老師唔同，我唔請佢，佢都可以主動嚟揾我，咁就叫做不請之友，咁呢就叫做行菩薩道啦。行菩薩道就係要為一切眾生作不請之友，眾生唔嚟請你，你可以去揾佢，去勸佢學佛。當然這個亦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，使到佢樂於接受。第八條，輕大悲，敏有情，演慈辯，受法眼。這幾句呢是教我們自行化他，亦即是說學佛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之處要用怎樣的態度，這個非常重要。這裡所說的全部都是原理原則，輕就發起，你一定要發大慈悲的心。佛門時常講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演慈辯以下那幾句就是方便，前面那兩句就是慈悲，要慈悲為本。諸佛菩薩具足圓滿的大慈悲，所以佛的弟子學佛首先要效法諸佛的慈悲。慈悲加個大字，大的意思就是以清淨心、平等心來去修慈悲，即是說慈悲是建立在清淨平等的基礎上的，這樣的慈悲就叫做大慈大悲。如果有分別、有執著，這個慈悲就不叫做大慈大悲。正如佛在經上所講的慈悲有四種，一般人所講的叫做愛緣慈悲，我喜歡你我就對你慈悲，我討厭你我對你就不慈悲，這就叫做愛緣慈悲。世間的聖賢，即是世間的偉大人物，他的心胸偉大，愛國家愛民族，他的慈悲可以遍及一個國家一個地區，這種呢就叫做眾生緣慈悲，不同的國家他就不愛，愛自己的國家，愛自己的同胞，人家的國家他就差一點了，所以他的慈悲呢又差一點了，這個就叫做眾生緣慈悲，這個是世間的。菩薩的慈悲呢就跟這些不同，菩薩的是叫做法緣慈悲，菩薩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以他的慈悲非常愉快，知道一切众生和自己是一体，所以他因为这样的条件，所以他的慈悲心能够遍及一切众生，九法界一切众生。佛的呢就叫做无缘慈，是没有条件的。菩萨还有条件，还有法呢，佛呢就无条件的。无条件的呢就叫做大慈大悲。这个是我们应该学的，我们应该将小慈悲心化大，至少要扩大到菩萨的法缘慈悲，这样才能够与佛相应，那就是真正发了大慈悲心，那就叫做轻大悲。悯有情，悯就是怜悯一切众生，在六道里面不能够出来六道的这个众生好苦啊，即使现在在三善道，但是我们明白佛在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很透彻，三善道的时间 很短啊，短暂啊，在三恶道的时间很长啊，这两者不可以比较，冇得比。决定是在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非常短。我们怎样帮助他出来三界？三界以外的声闻、缘觉、诸菩萨等，他们虽然已经接触到正法，修学正法，但是距离无上菩提非常遥远。佛经上说三大阿僧祇劫啊，这个是天文数字啊，我们要怜悯这些菩萨，怎样帮助呢？劝他念佛，咁佢成佛呢就快啦，唔使咁长嘅时间啦。就好似华严经上文殊普贤劝导华藏会上四十一位发生大事，劝佢哋求生净土一样。文殊普贤喺华藏会上就跟我们做了个榜样，教我们怎样真正做到轻大悲、悯有情。菩萨真慈悲啊，不只讲给我们听，还做给我们听，使到我们知道怎样做。下面四句呢是方法，是善巧方便。这四句是善巧方便的总原则。演慈辩，这三个字是两件事。演就是表演，即是说佛教我们，我们要将它做到，做到就是表演，表演给那些未曾学法的人体，亦表演给已经学法的人体。已经学法但是他未摸到门路啊，我们要做个样子给他看。佛菩萨是九法界一切有情的好榜样。华严经上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这里面包括有男女老幼各行各业，可见得学佛不一定要出家，这个大家同修要记住。在家做菩萨做佛 太多太多啦。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现出家身份嘅只有五个，其他冚唪唥都系在家身份，无论从事边一个行业，都系嗰个行业嘅顶尖人物，系呢个行业嘅榜样。所以学佛唔系一定要剃咗头出家，你咁样做嘅话咧，你系唔懂佛法啦，迷惑颠倒啊，以为一出家修行就可以成就，呢个非常不可靠。实在嚟讲，所学佛成就嘅在家比出家多。点解呢？在家人多啊嘛，出家人少啊嘛，所以佢有成就系一定多噶嘛。我哋喺华严经上睇到呢啲榜样，我哋就好清楚明白，出家为咗乜嘢呢？系选择职业啊！你依家喺大学读书，你就选科；你将来愿意从事边一个行业，你就从选边一科。出家就系一个行业，你觉得好适合呢个行业，你就选择呢个行业。呢个行业呢，就系宣扬佛法嘅。佛法是师道啊，人家专称你是法师啊，你做法师就要讲经说法，就要将佛法介绍给一切大众。出家就是做啲咁嘅嘢啊。呢个事情做好啦，就你嘅本分，冇咩功德可言。做得唔好呢，有罪过；做得好就应该嘅，做唔好就有罪过。所以出家是做呢啲嘢嘅。依家全世界每个地区闻法利生嘅人太少，真正发心出家啦，就是担负起呢个责任。在家学佛亦是要表演俾人哋睇，你似唔似个学佛嘅？你是家庭主妇，你似唔似主父菩萨？你做生意嘅，你做似唔似个商人菩萨？你系做工打工嘅，你系唔系工人菩萨？菩萨喺各行各业啊，点样去行菩萨道呢？上面读过呢几句，就是呢个原理原则应用喺生活上面，应用喺工作里面，应酬里面，咁你就系菩萨啦。如理如法咁去修学，辩就系辩才，系演讲都系慈悲嘅。你演嘅系慈悲，你辩嘅又系慈悲。这个慈悲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我做这个榜样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，都是为了唤醒众生的迷惑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断恶修善，都能够舍己为人。表演的就是表演这些，演说嘅亦系演说呢啲。呢句呢系总说，下面三句系别说。受法眼，受就俾佢，俾佢法眼啊！法眼就系智慧之眼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咁就係授俾佢法眼，佢法眼开啦，就係有能力辨别真妄，辨别邪正是非善恶，佢就有呢个能力。咁呢个人呢就叫做得法眼。 自然呢佢就能够道恶趣，道就止住止恶啦，开善门就修善啦，自自然然佢嘅生活行为做到断恶修善，于诸众生示弱自己，呢个系对人嘅态度，对一切大众，将一切众生睇成同自己冇两样嘅。我哋点样爱护自己，就点样关心别人，自他不二。请济富河，皆道彼岸，呢个系我哋嘅责任。我哋生在呢个时代，得人身闻佛法，应该喺呢一生做啲咩呢？就系逐佛慧命，广度众生。呢个系佛菩萨嘅事业，我哋皈依三宝啦，自己已经系佛嘅学生啦。佛所做嘅，我哋要效法去做，我哋要认真努力咁去做。最后呢两句就系佛陀嘅使命，系佛弟子嘅天职。第九，如来以无尽大悲，敬哀三界，所以出兴于世，光禅道教，欲请群明，唯以真实之利。呢段是说明佛菩萨为乜嘢到呢个世间嚟？佢哋早就已经了生死，超越三界啦。点解仲要到呢个世间嚟呢？佢为乜嘢道家慈航呢？佢系无尽嘅慈悲啊，敬哀三界啊，即系怜悯啊。三界就系六道众生啊，六道好苦啊，为咗帮助六道众生超越三界，所以出现于世啊。诸佛菩萨再嚟，唔系为自己啊，系为呢啲事啊。佢心中冇自己啊，完全系为别人啊。光系光大，发扬光大；善系善扬，道就系成佛之道。教就是教诲，教给我们成佛之道。欲请群民，群民就是一切众生，即是指一切的六道众生。最后这句呢非常重要，就是为以真实之利，为就给他，给众生最真实的利益。最真实的利益就是超越六道轮回，这个是真实，但是还不是究竟圆满。究竟圆满的真实利益是帮助众生认识净土，愿生净土，这个利益才是究竟圆满的。因为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佛之快啊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这个是任何一个法门所不能比的。我们在经里面细心地观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个时间大概三四劫就搞掂㗎啦，就圆满㗎啦。咁修学其他法门呢，佛话三大阿僧祇劫啊，咁点能够比呢？所以净土法门啊，是真实之利，这个是一啲都冇假嘅。这个佛喺本经讲咗三个真实，这个喺一切大乘经上啊系好少睇到嘅。第十呢一段是阿弥陀佛在因地，即是未成佛之前，他所发的愿，我们来看一看。我们的愿心和他的愿心同不同呢？他是遇到世间自在王法，闻佛说法，舍弃了王位，发心出家，他发的愿。我们要细心地去看看，若果我们的愿望 和他的愿望不同，那我们就应该细心地比较一下，是我的愿殊胜呢，定抑或是他的愿殊胜呢？应该怎样去学习？这些不用人来讲的，你自己就明白了。愿我得佛清净心，这个是需要得到佛力加持的。得清净心做什么呢？法音普及无边界，你睇下佢发嘅心愿，佢唔做国王，你做更好嘅国王，利益众生只能够遍及一个国家，最多你可以影响其他国家，隔离啲国家。以现代嚟讲，你可以利益这个地球上的众生，就已经是好不得了。但是虚空法界，好像我们这个地球有众生居住，其实有众生活动的星球啊，有无量无边那么多啊，这个不是你做个国王就可以帮助得到的。所以他要将国王这个王位舍弃，他要出家，因为他知道唯有佛菩萨才有能力帮助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，他发的是这样的大愿啊。为众生表演些什么呢？做些什么给他看呢？下面就讲了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这句就是菩萨的六波罗蜜，六道啊。六道里面，因为他的文词是偈颂，一句是七个字，他这里讲了三个，其实呢另外三个已经包括其中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野。我们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，宣扬的亦是这些东西。通达甚深微妙法，这一句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大业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个是甚深微妙法啊。 智慧广大心如海，内心清净绝尘劳。呢两句显示佢嘅智慧德能。你冇咁嘅智慧德能，前面所讲嘅愿望就做唔到，嗰个愿系空嘅，唔系真嘅。智慧系果，清净心系因。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我们今天的心起作用是生烦恼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不清净。不清净的心起作用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。清净心起作用就是广大甚深的智慧。所以求智慧在哪里求呢？清净心中求。清净心是定，因定就开智慧。怎样得定呢？就是持戒。戒就是守法，依照佛教我们的方法去做，你就得定了，你的心就清净了。清净心起作用，咁就係智慧啦。就係所谓嘅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所以智慧唔係你听得多读得多，智慧係从清净心里面生出嚟嘅。咁样嘅智慧喺佛法叫做根本智。根本智得到之后，然后先至广学多闻。那个时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通达，就明了，那就叫做后得智。后得智是无所不知，根本智是无知。所以波野经上讲，波野无知，无知是广大心如海的智慧啊！它起作用呢，就是无所不知，无知而后才能够得到无所不知。若果你有知呢，那就弊了。有知后面呢，是有所不知啊。你知道嘅嘢就太少啦，你唔知嘅嘢呢就太多啦。所以学道嘅人要先求无知，先求无得。无知佢嘅效果係无所不知，无得佢嘅果报就无所不得。呢个道理好深，呢个就係甚深微妙法。所以我哋求啊，应该要着重喺内心清净绝尘劳。